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这封奏折递上去的当日下午，皇上便传了旨意来，令石庭云入宫，在御书房相见。注意到皇上换了几名皇子前来，池小池心里便有了三分数，面色不改，心中则微微皱起了眉。 斩南关， 将石庭云奏请之事听了个大概，尚不知情的颜渊昭脸色微变。 可是有什么战事？ 非也，是庭云自请前往边关，石青常年在外，庭云心系父亲，心念家国，纯忠纯孝，令人动容啊。 几名皇子两两对视，隐隐猜到了些什么，有的低头默然，有的神情闪烁。在军中历练乃是无上荣光，皇上还是皇子时，也曾在边疆安定的太平时期去过北府军效力两年，一来立下了不小的战功，二来也可了解边关战事疾苦，三来面上有了荣光。今日皇上特召众皇子前来，奇异昭昭。颜元昭略有踌躇，细思一番，正欲踏步出列。 儿臣 父王，儿臣愿往。 身后颜渊衡一步跨出，平静拱手道。颜渊昭脚步一僵，站稳了脚跟，笑道： 十三弟既然愿往，我就不夺人所好了。 说罢，颜渊昭回过头去，对颜渊衡轻挑的一眨眼。颜渊衡却还是那副规规矩矩、白雪轻松的模样，身姿宛如一把有血擦过的刺刀。颜渊昭讨了个没趣，转过脸来瞄了一眼石庭云。一会儿别走，六爷要听你解释。皇上见颜渊衡自愿前往，龙心甚悦，赏了石小将军一把宝剑，并令颜渊衡好生整顿收拾，半月后便出发。池小池口上谢恩，心里却并不轻松。这正是池小池担忧的。如果昨晚怪梦是真实发生的事情，谁知道石将军何时会被镇杀？此事迫在眉睫，但若自己不经皇上准许便私自前往镇南关，以石家的地位又难免会引起一番议论，与石家清誉有损。现在对方的局或许已经展开，若不想落入垢中，一则需要情报，二则需要主动出击。想要获得情报并不简单，石家未免引起非议，颇为洁身自好，甚少沾染朝堂中事，更别提培植自己的势力了。军中情报网寥寥，因此若要窥见事件全貌，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世界线。好在池小池从不会指望运气，世界线有了最好，没有的话去寻找另一条出路便是。如果主动出击，该先从谁的身上下手呢？是昨夜私自出门的李叶书，说是回房休息，实际上并不在房中的楚子林，抱持私欲与原主交好的颜渊昭，还是主动请缨愿赴边关的颜渊衡呢？主神空间内，089坐在023的办公室内，光脑淡蓝色的光纹投射在二人的白衬衫上，荡出一圈圈海水似的波纹。089第七次发出对接信号，仍是显示对接失败。089放下通讯器，痛心道： 爸爸很难过，他也只在要生活费的时候会联系我。 零二三对他的戏多早已是见怪不怪，低头咔嗒咔嗒按着游戏机按键档。 是信号不好吧？再说在做任务，你非拉着他和你一起不务正业。 你也不管管他。 我管他干什么？ 哎，也是啊，儿大不由娘啊。 零二三面无表情，头也不抬，一脚把他的滑轮椅蹬了出去。零八九眼疾手快，一把捉住他光溜溜的脚腕，两把滑轮椅一起滑了出去，砰砰两声撞在墙上，双双翻车。零二三挣扎起身，发现自己玩了3000多分的鸟一头撞在墙上，屏幕上显示大大的 Game Over。 零二三气得不行，对零八九抬脚就踹。零八九耐心地抓住他的小腿，一拖他的背，把他面朝自己抱进怀里，放在了办公桌上。 好了好了，陪你陪你。 零二三拿桌上的书扔他。 你哄谁呢？ 我替你十次夜班，怎么样？ 呸，想都别想。你要是用光脑下机位，一晚上能下几百个 G， 便宜死你了，想得美。 那我给你打回来。 零二三把游戏机扔给他。 3217番，打不回来，你今天别出这个门。 零八九哎了一声，拿起游戏机，操纵着小鸟轻巧的上下移动。零二三让他守在这里打游戏，自己出了门去。走了两步又折返，凶巴巴道：“ 晚上想吃什么？ 咖喱， 美的你，咖喱。” 说罢，他合上门朝超市走去。独身一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零八九一边哼歌一边打游戏，一边想着心事。上次零六一回空间里时，显然已经动用了自己交给他的护身符，当时他就怀疑须臾之间那位对六一动过手脚，下过了绊子，但并没有成功。因此这回他特意留了个心眼，在六一下一次任务开始后便开始找机会联系他，但发出的信号均如石沉大海，再无讯息，看来又有麻烦了呀。零八九单手控制着游戏中的小鸟，一手扶着眼下泪痣，慢慢想着应对之法。半个小时后，零二三提着两份咖喱返回办公室时，办公室已经空了。零二三的游戏机静静躺在桌子上，上面的游戏画面显示暂停。3217分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零二三拿起游戏机，上面还留着那人的掌纹。他去哪里了？待定下出发的日程，皇上便遣散了众人。出了御书房，方行到僻静处，颜元昭不由分说，一把将池小池拉走。众兄弟早已对颜元昭跳脱的行事风格习以为常，各自散了去。颜元昭站住脚步道：“ 行啊，石庭云，我昨日去将军府，你倒是沉得住气，一个字都不同我说。”“ 也不算晚啊，我昨晚收到父亲家书才定下此事的。”“ 你……” 颜元昭左右环顾一番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 你给我一句准话，南疆那里当真无事？”“ 欺君之罪，石家断不会犯。六皇子言重了。” 颜元昭略松了一口气，又自知失言，便转换神态，轻佻地扬了扬扇：“ 好，我晓得了。距你离城还有半月之期，想来你忙得很。那壶好花雕本是供你我画舫赏美人之用，现在看来只能给你壮行了，倒也不辜负他。” 池小池着意看他一眼道：“ 一壶花雕何谈辜负不辜负，别负了一腔青云志便好。” 颜元昭不接他的话茬，仿佛刚才在御书房中想要复编的人不是他一般，心思上面一转，指向某处：“ 你有心同我说嘴，不如想想带那闷葫芦去镇南关的一路上该如何消遣。”